啊，这别墅里没有鬼，那也要让他找出鬼来呀。那桃花说，他昨天晚上出来的时候，就穿着他妹妹的衣裳啊。这个别墅呢，当然就会阴气沉沉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如果还让他留在这儿，那只好夜里把他的房门锁上了。红玉想，也只好这样了，让墓里不能出来乱窜，至少让大家少受惊吓。将近黄昏，舒子吟完全清醒过来了。红鱼是从她眼中的光亮感觉到这一点的，真是个顽强的女孩。红鱼在心里想，啊，要是换一个人，也许已经吓死了。 773恐怖系列招魂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